彷徨第八篇，这是我为 LibriVox 所做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属于公众所有的。如果你想取得更多资讯或想加入义工行列，请点阅 LibriVox.org 网站。朗读者 Tina Ding，《彷徨》，作者鲁迅，第八篇《长明灯》。春阴的下午。吉光屯唯一的茶馆子里的空气又有些紧张了，人们的耳朵里仿佛还留着一种维系沉实的声息，洗掉它吧。这当然不是全屯的人们都如此，这屯上的居民是不大出行的，动一动就需查黄历，看那上面是否写着不宜出行。倘没有写，出去也需先走喜神方。迎吉利，不拘禁忌地坐在茶馆里的不过几个以豁达自居的年轻人，但在谪居人的意中却以为个个都是败家子。现在也无非就是这茶馆里的空气有些紧张。还是这样吗？三角脸的拿起茶碗问。听说还是这样，方头说。还是尽说，洗掉它，洗掉它。眼光也越加发闪了。见鬼，这是我们屯上的一个大害，你不要看得维系，我们倒应该想个法子来除掉它。 除掉它算什么一回事？它不过是一个什么东西，造庙的时候它的祖宗就捐过钱，现在它却要来吹熄长明灯，这不是不孝子孙？我们上线去送它忤逆。 阔挺捏了拳头在桌上一急，慷慨地说。一只斜盖着的茶碗盖子也一的声翻了身。 不成，要送忤逆须是他的父母母舅， 方头说。 可惜他只有一个伯父， 阔亭立刻颓唐了。 阔亭， 方头突然叫道， 你昨天的牌风可好？ 阔亭睁着眼看了他一会，没有便答。胖脸的庄七光已经放开喉咙嚷起来了， 吹熄了灯，我们的极光屯还成什么极光屯？不就完了吗？老年人不都说吗？这灯还是梁武帝点起的，一直传下来没有熄过，连长毛造反的时候也没有熄过。你看，这那火光不是绿莹莹的吗？外路人经过这里的都要看一看，都称赞，多么好！他现在这么胡闹，什么意思？ 他不是发了疯吗？你还没有知道？ 方头带些藐视的神气说：“ 哈，你聪明。” 庄七光的脸上就走了油。我想还不如用老法子骗他一骗。威武婶，本店的主人兼工人，本来是旁听着的，看见形势有些离了他专注的本题了，便赶忙来岔开纷争，拉到正经事上去。 什么老法子？ 庄七光诧异地问。 他不是先就发过一回疯吗？和现在一模一样。那时他的父亲还在，骗了他一骗就治好了。 怎么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 庄七光更其诧异地问。 你怎么会知道？那时你们都还是小把戏呢，单知道喝奶拉屎，便是我，那时也不这样。你看我那时的一双手哈，真是粉嫩粉嫩。 你现在也还是粉嫩粉嫩， 方头说。 放你妈的屁！ 威武婶怒目地笑了起来。 莫胡说了，我们讲正经话。他那时也还年轻嘞，他的老子也就有些疯的。听说有一天他的祖父带他进社庙去，叫他拜社老爷、温将军、王灵官老爷，他就害怕了，硬不拜。跑了出来，从此便有些怪，后来就像现在一样，一见人总和他们商量吹熄正殿上的长明灯。他说熄了便再不会有蝗虫和病痛，真是像一件天大的正事似的。大约那是邪祟附了体，怕见正路神道了。要是我们，会怕见释老爷吗？你们的茶不冷了吗？兑一点热水吧。 好。他后来就自己闯进去要去吹，他的老子又太疼爱他，不肯将他锁起来。哈， 后来不是全屯动了公愤，和他老子去吵闹了吗？可是没有办法，幸亏我家的死鬼那时还在，给想了一个法，将长明灯用厚棉被一围，漆漆黑黑的，领他去看，说是已经吹熄了。哎，这真亏他想得出。三角脸吐一口气说，不胜感服之至似的。 费什么这样的手脚？ 阔廷愤愤地说， 这样的东西打死了就完了。 那怎么行？他吃惊地看着他，连忙摇手道，那怎么行？他的祖父不是捏过印把子着的吗？ 阔廷们立刻面面相觑，觉得除了死鬼的妙法以外，也委实无法可想了。 后来就好了的。 他又用手背抹去一些嘴角上的白沫，更快地说， 后来全好了的，他从此也就不再走进庙门去，也不再提起什么来。许多年，不知道怎么这回看了赛会之后，不多几天又疯了起来了。 哦，同先前一模一样，午后他就走过这里，一定又上庙里去了。 你们和四爷商量商量去，还是再骗他一骗好。那灯不是梁武帝点起来的吗？不是说那灯一灭，这里就要变海，我们就都要变泥鳅吗？你们快去和四爷商量商量吧，要不…… 我们还是先到庙前去看一看。 方头说着，便轩昂地出了门。阔廷和庄七光也跟着出去了。三角脸走的最后，将到门口，回过头来说道， 这回就记了我的账，入他。 灰武神答应着，走到东墙下拾起一块木炭来，就在墙上画有一个小三角形和一串短短的细线的下面画添了两条线。他们望见设庙的时候，果然一并看到了几个人，一个正是他，两个是闲看的，三个是孩子，但庙门却紧紧地关着。 好，庙门还关着， 阔廷高兴地说。他们一走近，孩子们似乎也都胆壮，围进去了。本来对了庙门立着的他，也转过脸来对他们看。他也还如平常一样，黄的方脸和蓝布破大衫，只在浓眉底下的大而且长的眼睛中略带些异样的光闪，看人就许多功夫不眨眼，并且总含着悲愤一惧的神情。短的头发上粘着两片稻草叶，那该是孩子暗暗地从背后给他放上去的，因为他们向他头上一看之后，就都缩了颈子，笑着将舌头很快地一伸。他们站定了，个人都互看着别个的脸。 你干什么？ 但三角脸终于走上一步，诘问了。 我叫老黑开门， 他低声温和地说。就因为那一盏灯必须吹熄，你看，三头六臂的蓝脸，三只眼睛，长帽，半个的头，牛头和猪牙齿都应该吹熄，吹熄，吹熄，我们就不会有蝗虫，不会有猪嘴瘟。 嘿嘿，胡闹！ 关廷轻蔑地笑了出来。 你吹熄了灯，蝗虫会还要多。你就要生猪嘴瘟， 嘻嘻。 庄启光也陪着笑，一个赤膊孩子擎起他玩弄着的苇子，对他瞄准着，将樱桃似的小口一张，道：“ 啊，你还是回去吧，倘不你的伯伯会打断你的骨头。灯嘛，我替你吹，你过几天来看就知道。” 阔廷大声说，他两眼更发出闪闪的光来。钉一般看定阔廷的眼，使阔廷的眼光赶紧辟易了。 你吹？ 他嘲笑似的微笑，但接着就坚定地说：“ 不能，不要你们，我自己去洗，此刻去洗。” 阔廷便立刻颓唐的酒醒，之后似的无力，方头却已站上去了，慢慢地说道：“ 你是一向懂事的，这一回可是太糊涂了。”让我来开导你吧，你也许能够明白，就是吹熄了灯， 那些东西不是还在吗？不要这么傻头傻脑了，还是回去睡觉去。 我知道呢，席勒也还在。他忽又现出阴鸷的笑容，但是立即收敛了，诚实地说道：“然而我只能姑且这么办。我先来这么办容易些，我就要吹熄它，自己熄。”他说着，一面就转过身去竭力地推庙门。 喂， 阔亭生气了：“ 你不是这里的人吗？你一定要我们大家变泥鳅吗？回去，你推不开的，你没有法子开的。”吹不熄的，还是回去好。 我不回去，我要吹熄它。 不成，你没法开，你没法开。 那么就用别的法子来。他转脸向他们一瞥，沉静地说 ：“哼，看你有什么别的法？看你有什么别的法？ 我放火。 什么？” 阔亭疑心自己没有听清楚， 我放火。 沉默像一声轻磬，摇曳着尾声，周围的活物都在其中凝结了。但不一会，就有几个人交头接耳，不一会又都退了开去，两三人又在略远的地方站住了。庙后面的墙外，就有装气缸的声音喊道：“老黑呀，不对了，你庙门要关得紧！老黑呀，你听清了吗？关得紧，我们去想了法子就来。”但他似乎并不留心别的事，只闪烁着狂热的眼光，在地上、在空中、在人身上迅速的搜查，仿佛想要寻火种。方头和阔亭在几家的大门里穿梭一般出入了一通之后，吉光屯全局顿然扰动了，许多人们的耳朵里、心里都有了一个可怕的声音：放火。但自然还有多少更深的谪居人的耳朵里、心里是全没有。然而全屯的空气也就紧张起来，凡有感得这紧张的人们都很不安，仿佛自己就要变成泥鳅，天下从此毁灭。他们自然也隐约知道毁灭的不过是极光屯，但也觉得极光屯似乎就是天下。这事件的中枢不久就凑在四爷的客厅上了，坐在首座上的是年高德少的郭老娃，脸上已经皱得如风干的香橙，还要用手捋着下颌上的白胡须，似乎想将它们拔下。上半天，他放松了胡子，慢慢地说：“西头老妇的中风，他的儿子就说是因为摄神不安之故。”这样一来，将来万一有什么鸡犬不宁的事，就难免要到府上。是的，都要来到府上麻烦了。是吗？四爷也捋着上唇的花白的鲶鱼须，却悠悠然，仿佛全不在意模样说：“这也是他父亲的报应啊！他自己在世的时候，不就是不相信菩萨吗？”我那时就和他不和，可是一点也奈何他不得。现在叫我还有什么法？我想只有一个，是的，有一个。明天捆上城去，给他在那个城隍庙里搁一夜，是的，搁一夜，赶一赶邪祟。阔亭和方头已守护全屯的牢基。不但第一次走进这一个不易瞻仰的客厅，并且还坐在老娃之下和四爷之上，而且还有茶喝。他们跟着老娃进来，报告之后就只是喝茶，喝干之后也不开口。但此时阔亭忽然发表意见了：“这办法太慢，他们两个还管着呢。最要紧的是马上怎么办？如果真是烧僵起来。”郭老娃吓了一跳，下巴有些发抖。 如果真是烧僵起来，方头抢着说 ：“那么，阔亭大声道，就糟了。”一个黄头发的女孩子又来冲上茶，阔亭便不再说话，立即拿起茶来喝，浑身一抖，放下了，伸出舌尖来舔了一舔上嘴唇，揭去碗盖，嘘嘘的吹着。 真是拖累煞人。 四爷将手在桌上轻轻一拍，这种子孙真该死啊！唉， 的确该死的。 阔亭抬起头来了，去年连各庄就打死一个，这种子孙，大家一口咬定说是同时同刻大家一起动手，分不出打第一下的是谁，后来什么事也没有。 那又是一回事，方头说，这回他们管着呢，我们得赶紧想法子。我想， 老娃和四爷都肃然地看着他的脸。 我想，倒不如姑且将他关起来， 那倒也是一个妥当的办法。四爷微微地点一点头， 妥当。 阔亭说， 那倒确是一个妥当的办法。 老娃说，我们现在就将他拖到府上来， 府上就赶快收拾出一间屋子来，还准备着锁。 屋子，四爷仰了脸，想了一会说，舍监可是没有这样的闲房，他也说不定什么时候才会好。 就用他自己的， 老娃说。我家的六顺，四爷忽然严肃而且悲哀地说，声音也有些发抖了。 秋天就要娶亲，你看他年纪这么大了，单知道发疯，不肯成家立业，舍弟也做了一世人，虽然也不大安分，可是香火总归是绝不得的。 那自然， 三个人异口同音地说。六顺生了儿子，我想第二个就可以过继给他，但是别人的儿子可以摆药的吗？ 那不能， 三个人异口同音地说。这一间破屋和我是不相干，六顺也不在乎此，可是将亲生的孩子白白给人，做母亲的怕不能就这么松爽吧？ 那自然， 三个人异口同音地说。四爷沉默了，三个人交互看着别人的脸。 我是天天盼望他好起来。 四爷在暂时静默之后，这才缓缓地说。 可是他总不好，也不是不好，是他自己不要好， 无法可想。 就照这一位所说似的关起来，免得害人。出他父亲的丑，也许倒反好，倒是对得起他的父亲。 那自然， 阔亭感动地说。可是房子， 庙里就没有闲房？ 四爷慢腾腾地问道。 有， 阔亭恍然道， 有，进大门的西边那一间就空着，又只有一个小方窗。枯木直炸的，绝技也挖不开，好极了。 老娃和方头也顿然都显了欢喜的神色。阔亭吐一口气，尖着嘴唇就喝茶。未到黄昏时分，天下已经太平，或者竟是全都忘却了。人们的脸上不特意不紧张，并且早褪尽了先前的喜悦的痕迹。在庙前，人们的足迹自然比平日多，但不久也就稀少了，只因为关了几天门，孩子们不能进去玩，便觉得这一天在院子里格外玩得有趣。吃过了晚饭，还有几个跑到庙里去游戏猜谜。 你猜， 一个最大的说。 我再说一遍，白篷船，红画戟，摇到对岸歇一歇，点心吃一歇，戏文唱一出。 那是什么呢？ 红画集的， 一个女孩说。 我说出来吧，那是…… 慢一慢，生赖头疮的说， 我猜着了，航船。 航船，赤膊的也道。 哈，航船， 最大的道。 航船是摇橹的，他会唱戏文吗？你们猜不着，我说出来吧。 慢一慢， 赖头疮还说。 哈， 你猜不着，我说出来吧。那是鹅。 鹅？ 女孩笑着说。 红化旗的？ 怎么又是白篷船呢？ 赤膊的问。 我放火。 孩子们都吃惊，立时记起他来，一齐注视西厢房，又看见一只手搬着木栅，一只手撕着木皮，其间有两只眼睛闪闪的发亮。沉默只一瞬间，赖头疮忽而发一声喊，拔步就跑，其余的也都笑着嚷着跑出去了。赤膊的还将尾子向后一指，从喘吁吁的樱桃似的小嘴唇里吐出清脆的一声道，从此完全静寂了。暮色下来，绿莹莹的长明灯更其分明地照出神殿、神龛，而且照到院子，照到木栅里的昏暗。孩子们跑出庙外，也就立定，牵着手，慢慢地向自己的家走去，都笑吟吟地合唱着随口编派的歌： 白篷船，对岸歇一歇。此刻席自己席，戏文唱一出，我放火，哈哈哈，火火火，点心吃一些，戏文唱一出。 第八篇结束。彷徨，作者鲁迅，全书八篇，朗读结束。